第十课，台湾的水果很好吃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西瓜。二，弟弟。三，机会。四，衣服。五，干净。六，以前。七，窗户。八，开心。九，芒果。十，这些。